交研讨会的时候说，中美关系正是遇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批评美方在经贸、科技、人员交往等的领域接连对中国无端设限打压，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核心利益问题上面蓄意攻击抹黑，诋毁中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与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为中国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王毅批评这种近乎偏执的行为严重损害中美之间得来不易的互信根基，严重削弱美国自身的国际信誉，不单止令到中国人民越发看清反华势力背后的险恶用心，亦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和抵制。王毅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方始终相信合作才是两国最好亦都是唯一正确选择。英国大选执政保守党胜出，夺得国会下议院超过半数议席，有利通过脱欧协议。保守党至今取得超过360席，在野工党仅仅超过200席。首相约翰逊在所属的选区胜出，他感谢选民，形容是强力的新民意授权，希望能够落实脱欧。工党失去多个议席，党魁霍尔宾宣布不会再带领工党参加下次选举。分析指脱欧议题影响选民的意向和对党派的忠诚度，令到其他党派的选民转投保守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7点，升693点，总成交金额1,17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4点，升16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蚊，升12蚊。小米集团10.4系升4.7，盈富基金27.85升6.5，阿里巴巴202蚊升1.8，中国平安93.1升1.8，建设银行6.51升1.1，友邦保险82.65升2.9，汇丰控股60.35升1.75，美团点评101.1升9，港交所255.4升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02，英镑10.453，瑞士法郎7.935，澳元5.402，加元5.927，新西兰元5.166，欧元8.7171，每百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3点，升598点。港金现价报13,6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5美元，卖出1,47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油街那里呢，快线有意外，塞到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的东区走廊去柴湾，因为在油街那里呢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九龙方面呢，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在彩虹道对开都有过意外事故的，刚刚清了场，都是有些塞的了，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演艺学院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很多车了，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正常的，在尖沙咀线就繁忙少少，龙尾在芜湖街附近。九龙区的一些路面交通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有几多是近视呢？咁啊，问完呢啲问题之后咧，仲要问一样嘢，你有冇观察到你朋友嘅屋企嘅小朋友，又或者如果你系做教师嘅，你一班入边有几多学生系戴眼镜嘅咧？根据咧中大咧嘅眼科团队啦，做咗一个研究啊，原来咧香港嘅小朋友咧嘅近视比率咧，就真係都非常之犀利㗎喎。如果根据呢佢哋呢个研究呢，佢哋又揾咗呢係13500几个呢由4岁到9岁嘅小朋友验眼。咁嗰个检查嘅日期呢就係由2015年开始呢去到今年嘅9月。咁做咗咁耐呢梗係有相当嘅代表性啦。咁根据呢佢呢个研究就話发现呢6岁嘅小朋友患近视嘅比率呢就係 11.4%。大家可能话喂 11.4 啫，咁又点呢？但係呢当我哋一拼埋其他地方嘅儿童嘅近视比率呢，你就会发觉喂原来 11.4 11.4 呢个数字呢真係值得留意喎。点解呢？因为排第二位嘅北京呢，佢嘅数字呢係 7.4%。新加坡再落一个啦，就係 6.6%。不如我哋又再比较一下呢一啲欧洲嘅经济发达地区啊。荷兰係 2.7%。咁啊比较远少少嘅亚太地区啊，澳洲呢係 1.4%。我哋最近嘅广州又系点呢？就係 0.2% 嘅。咁啊，大家听到呢个比率香港就 11.4%。如果我对比澳洲 0.2%， 个差距都可以话系相当之大咯啩。咁啊，跟住我哋不如又睇下呢就系4到9岁香港儿童嘅近视比率啦。不如先由四岁开始咧去数起嚟。嗱，如果个年龄组别系四岁嘅，佢嘅近视比率咧系7.7%。五岁又好啲啲，6.2%。6岁啦，六岁嘅小朋友开始读小学啦，佢嘅近视比率咧就系11.4%。咁跟住升班啦，系点样咧？啊，原来咧，根据中大呢个研究咧，佢哋嘅近视比率咧，似乎就系同佢哋升班咧，或者佢年龄增长咧，成一个正比啊。7岁咧已经去到23.2%，8岁咧去到32.9%，9岁咧就去到咧44.5%。咁所以大家又可能问下啦。喂，咁啊，一班如果以大概而家小学生到30人到为一班啊，咁计一计，究竟入边有几多人系戴眼镜咧？啊，自己不如做一个推算啦。仲有一样比较特别咧，就系根据亦都系中大呢个研究咧，原来父母有近视同小朋友有冇近视咧，亦都系有一个关系嘅。根据我哋嘅研究，如果系父母都系冇近视咧，小朋友咧系有近视嘅比率咧系低啲嘅。咁但系如果当其中一个嘅父或母其中一方咧系有近视咧，咁小朋友患近视嘅比率咧亦都会随之而上升。如果个父母都系深近视，即系话咧达到600度以上咧，咁学童出现近视嘅风险咧，就系嗰啲咧爸爸妈妈都系冇近视嘅小朋友咧嘅11.89倍，呢、這个比率咧都几厉害嘅。咁但系讲咗咁多嘅数字，其实有啲乜嘢嘅即系一啲乜嘢嘅即系研究系或者系一啲乜嘢总结出咗嚟，会唔会同我哋嘅学习制度系相关呢？如果根据咧即系专家所讲咧，佢哋就建议儿童咧每日要应该要有2个钟头嘅户外活动。但系实际又做唔做到呢？17231，不如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打嚟同我哋讲一讲呢个议题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13号朝早8:09，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公务员加薪拨款，有议员要求将警队加薪分拆，并要求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亲身到财委会交代。 熱血公民鄭松泰。 警務處在過去半年6月至11月總共的這個 OT 費是接近9億5千多萬，即是說如果我們通過了之後，這個數字是會更加大的。那我們作為議員，我們有理由知道的就是說在6月至11月去怎樣計這個 OT 費出來的。 民建聯蔣麗雲， 你不滿意某個部門裏面某一些人員的表現的話，你都不可能一竹竿打一船人。假如你們要單單是請某一個公務員的部門上來的話，我想我很多資助機構的人都要上來講嘢。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 這個的項目呢是講整體公務員的加人工，是一個恆常的每年按照那六個因素呢我哋去進行一個嘅調整，咁我希望大家咧都注意到呢個唔係講個別嘅部門。 九點，生產力促進局總裁畢堅文回應審計報告指局方五年間虧損幾千萬嘅質疑，話部分顧問服務未能夠收回成本，是基於有關項目能夠為業界帶來好處。 我們已經新增機制加強管理，尤其在預算和時間，務求令到所有項目可以達至收支平衡和準時交貨。 11點半，海關破獲近十年來最大宗無牌藥物案，估計貨品市值大概1380萬，拉了7個人，包括集團主腦。版權及商標調查課監督方榮介， 今次檢獲的藥物表面看落咧同正貨嘅質素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咧佢外觀和一些名稱啊，有啲規格的標示咧，就係同真貨明顯有分別。我哋估計咧，佢係主要係針對一啲水貨客，估計佢運作咗3個月左右啦，都有機會可能有一啲呢啲冇牌藥咧就流出市面，但係我哋相信嗰個數量唔會多。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大家都可能會問啦，喂，咁小朋友近視啫，咁究竟有啲咩問題呢？其實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值得即係大家關注嘅公共衛生議題啊。近年關於小朋友健康咧，除咗近視之外啦，另外一個咧就當然係兒童肥胖嘅問題啦。咁所以咧係一啲嘅國際組織咧，亦都做咗唔同嘅一啲嘅研究或者建議出嚟。咁針對近視呢個問題，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理解而家香港嘅状况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啦，香港眼科学会嘅前会长庞朝辉医生喺度噶，系庞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庞医生，我谂你睇到中大呢个数字咧，惊唔惊讶？个比率都几高喎。 其实我哋都喺我哋嘅临床或者我哋平日嘅一啲日常工作咧，都经常性地见到呢一个数，即系已经感受到呢个数字嘅。因為咧，其實隨住真係越多小朋友係，譬如而家有好多嘅電子產品啦，咁或者學業佢哋有繁重啦，咁其實佢哋嘅睇近嘢嗰樣嘢咧，係越嚟越多啊，越長時間咧，咁呢樣嘢係會直接會影響到佢個近視嗰個機會嘅。 嗯，但是呢我反而真係想翻去一個真係比較醫療上嘅問咧，就係、 是、 點解父母都有近視，同個小朋友有冇近視個關係到底係點咧？係一個叫做即係遺傳嘅基因嘅問題啊，定係一個耳濡目染嘅習慣嘅問題咧？ 其實可能兩方面都有，因為咧我哋一般對呢個近視嘅認知咧，就係佢係一個比較係多發性嘅，即係有好多嘅原因引發到呢個嘅近視嘅。咁遺傳係一個絕對一個原因嚇。遺傳咧就係、是、我諗睇到今次嘅數據咧，你見到佢嗰、那個有近視父母而個小朋友都有近視咧，係比起冇近視嘅家族遺傳嗰啲咧，係差唔多係有成10倍嘅嗰個嘅升幅啦。咁呢一方面係一個絕對一個係遺傳上面有機會影響到啦。咁但係當然其實再研究深入啲咧，如果嗰個父母譬如閱讀嘅習慣同埋個小朋友閱讀習慣會唔會有一個喺習慣上面嘅影響咧？其實呢樣嘢咧好難去 好難去抽絲剝繩，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習慣上面，我相信都會有一定影響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會唔會係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近視咧係有遺傳，亦都係有一個嘅習慣性上面閱讀習慣性上面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就喺呢兩方面，其實我相信係會係環環緊扣 嘅。但係有冇話邊方面嘅原因咧？即係遺傳同埋佢嗰個生活習慣嘅閱目染咧嘅比率咧，邊度佔比較大嘅比例咧？嗱，因為我如果睇翻中大嗰個嘅即係研究嘅資料啦，其實咧都幾明顯嘅喎。嗱，如果兩者父母兩個都冇近視嘅小朋友嘅近視嘅患病率咧就係10.53%，咁但系当一个爸爸或者妈妈，一个系冇近视，一个系浅近视咧，已经系升到去咧12.31%啦。如果两个都系中度近视嘅话咧，就更加升到去咧36.几%。咁所以即系令人会想问嘅一样嘢就系、是、当然大家要知道保护眼睛啦，但系应该系真系同个遗传嘅因素多啲，定系后天嘅因素多啲咧？ 其實兩方面都有，咁我哋知道咧， 即 係 冇得分嘅，其實 係其實好難分，因為近視嗰樣嘢咧，我哋其實而家咧就做咗好多研究，睇多啲佢嗰個嘅遺傳學即係流行病學上面嘅研究啦，睇翻佢嘅發病史啦，咁我哋就會比較清楚啲。但係咧，其實喺咩嘅年紀出現呢、這個近視啦，佢近視嘅升幅有幾深啦，又或者佢嗰、那個喺習慣上面，定係佢嘅基因，因為我哋而家唔會係所有小朋友咧都會 check 佢個基因，而喺呢、這個近視基因亦都係多發性，佢唔係話一個基因影響嘅，咁所以咧變咗其實喺一個過程裏面咧有近視基因嘅病人，佢基本上佢嗰個發病機會咧是会高，但是你话佢嗰个生活习惯其实都占咗好大比重嘅，所以咧有几难去系即系话到一个数值上，咁所以我哋其实今次嘅研究咧，其实都俾到我哋多啲嘅一啲嘅资料啦，知道究竟其实系嗰个嘅比重，咁我哋睇到其实个比重都几你都即系主持人都见到系几明显嘅，有个好明显嘅升幅嘅，即系喺遗传上面有影响，咁但系当然系好啦，注定咗你父母系有深近视啦。是不是等于你就小朋友就是一定有深近视呢？亦都唔一定。好多嘅个案我哋睇落去临床嘅个案见到可能佢父母好深近视嘅小朋友可能有近视，但係近视呢可以透过唔同嘅方法控制。而家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去控制近视。佢亦都可以喺生活習慣上面去改善，而令到佢个近视嘅升幅冇咁显著。咁所以呢我諗喺而家呢个阶段呢亦都唔係话你有呢个遗传嘅基因呢就等于你就係已经係注定你係一世都要係戴一个好深嘅眼镜，唔一定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嗰个嘅睇法就係、是、了解到呢一个近视嗰个嘅升幅咁明显啦，亦都係即係全球之冠啦。咁點樣去更加而你都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呢個一個嘅健康嘅公共健康嘅一個危機啦，尤其是喺成個廣東省或者係即係東南亞，其實都係好多小朋友係有近視。咁我之前有啲研究做過咧，譬如喺台灣、喺新加坡，佢哋近視雖然你見到個數值可能冇咁高，但係佢哋亦都好多嘅一啲治療控制近視一啲嘅治療，其實都係講緊，其實都幫到好多小朋友。 嗱，但係先講翻即係形成因素啊，其實頭先你都略略有講過，即係學習嗰個嘅關係嘅。而家咧，尤其是香港嘅小學咧，越嚟越多會推行電子學習嘅，即係無論係電子課本啊，或者喺課堂上面咧用呢個即係平板電腦啊，做一啲嘅互動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呢個又對於小朋友嘅近視係影響咗幾多咧？ 我諗咧，其實之前我哋都喺醫學界都有一啲嘅即係 advice 或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建議啦，就係、是、其實咧就小朋友係兩歲以前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唔應該接觸電子產品嘅。咁喺幼稚園個階段咧，其實接觸咧都係要好輕，即係好輕嘅，即係可能一個鐘頭啊，或者係一個鐘頭以內嘅嘢。去到小學咁，可能咧就著量就寬減，因為咧就其實都了解到而家喺學習裏面咧，其實即係小不免你都攞住個手機或者攞住個 iPad 或者點樣。咁其實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明白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喺譬如眼科學會啦，我哋或者中文大學啦，佢哋都有一啲嘅建議俾咗係我哋嘅教育局啦，即係究竟係應該點樣係俾啲小朋友用得嗰、那個時間用個電子手機或者連用一啲電子產品嗰個時間點樣去控制啦。咁但係點都好，因為呢個我諗係一個大趨勢， 我亦都覺得呢樣嘢都冇得避免嚇。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其實就唔係單單電子產品嘅。咁以往譬如睇書睇得多嘅人，或者睇近嘢，因為個眼處一個係經常性係喺度崩緊嘅狀態，佢係要係崩緊去睇近嘢咧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令到個近視嗰個嘅加幅或者個機會率係高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諗係嗰個成個嗰個學習嗰個嘅時間啦，佢嗰個距離啦。成個房嘅光暗度啦，佢用嗰電子產品嗰個嘅個建議啦，呢啲嘢係我一定要係要係全部都要係要考慮埋喺裏面。 明白，我想問啊，即係預防嗰方面，其實我哋而家嘅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咧係有為小朋友驗眼嘅，不過係用一好簡單嘅方法咧去驗，即係俾塊板你，就唔係一啲真係比較精密用儀器去驗。你覺得有個專科角度，我哋需唔需要咧係喺學童保健呢個環節度引入更加精密嘅一啲視光嘅檢查，以及早發現小朋友到底有冇近視咧？ 嗱，據我所知咧，我哋都經常性收到一啲佢哋譬如學童檢查嗰邊轉介嘅一啲個案嘅，佢哋通常咧其實都有視光師嘅，咁佢哋就驗咗個視力之後咧，佢哋會有埋度數俾我哋嘅。咁但係咧就當然你話一個好詳細嘅眼睛檢查，包括佢有冇其他譬如弱視啊，個弱視有幾多啊？佢有冇一啲譬如斜視啊？呢啲咧就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嘅轉介就可能冇咁詳細。咁我同意咧，其實就其實四歲以下、四五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十分之難去驗嘅，因為咧驗佢哋咧，其實你要好多 明白啊，又要坐定定咁樣嘛，係好難搞 啦。咁所以咧，其實就變咗，其實嗰度咧亦都係一個比較難去。去幫人哋驗，亦都好多機會唔準嘅。咁所以咧，係好多係牽涉到好多係不斷去驗住睇住個變化。咁但係我同意嘅，即係可能要係更加全面、更加多嘅 做得更加好啲咯。好多謝你，龐醫生，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荃湾工厦石棺藏尸案陪审团退庭商议近13个钟头之后作出裁决，七人陪审团一致裁定首被告曾祥恩谋杀罪成，另外两个被告刘石豪同张善行误杀罪成。四男三女的陪审团在中午12点几曾经就伙同犯案的定义向法官李汉良提问。李汉良表示，伙同犯罪的重点在于共同意图和协议。在本案而言，只要被告知道会向死者使用二氯甲烷或者注射酒精，即可视为伙同犯案。三个被告曾祥恩、刘石豪和张善行被控在2016年3月4日在荃湾灰窑各家一个的工厦单位里面谋杀男子张万里。由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撰写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民间民情报告指出，现时整个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源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一个小错误开始，她未能够及时回应诉求，导致反修例运动之后逐渐发展成反警察、反极权的运动。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林郑月娥显然误解了通过逃犯条例的象征意义，损害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令到市民联想到铜锣湾书店事件，感到自由和法治逐渐被侵犯和受侵蚀，于是走上街头。他忧虑反修例运动现时逐渐发展成反警察和反极权的运动，最终会不会演变成一场反北京和反共运动，仍然是未知之数。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第十次开会，继续选举正副主席。民建联议员蒋丽云在会议开始之前坐在主席位置，他表示负责主持会议的公民党郭荣亨经过多次开会仍然未能够进行正副主席选举，建议他不要再负责主持。郭荣亨就邀请蒋丽云返回座位，之后指示保安员请蒋丽云离开议事厅，并且暂停会议。蒋丽云之后自行离开主席位置。蒋丽云回应的时候表示，只是希望劝喻郭荣亨不要再拖延会议，否则影响立法会和政府工作。 他解释现时有不少关于民生的法例有待内委会审议，包括旅馆业条例和侍产假等。假如这些法例不能够在明年会期结束之前完成，就会付诸流水。新西兰军警派出潜水员在在怀特岛附近水域寻找日前火山爆发之中最后两具失踪者的遗体。新西兰当局早前以无人机确定相信已经死亡的八个死者位置。军警在清晨由直升机登上怀特岛，成功移走六具遗体。不过由于时间所限，仍然有两具遗体未移离。新西兰怀特岛火山在当地星期一爆发，当局指当时有47人在岛上，目前证实14人死亡，大约20个受烫伤的伤者仍然留医。总理阿德恩表示，搜救行动存在很大风险，但亦都是当务之急，希望尽快寻回遗体交回家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油街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油街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咧，交通都暂时正常。咁但系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咧，车龙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啊湾仔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受到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车多，龙尾近九龙货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常怡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过了风力楼；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另外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屯兴路。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油街快线的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不过车龙啊大消散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喺维多利亚公园因为公子妹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咧，分别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恒安村去沙田、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三轮的纾困措施之后咧，公布埋第四轮的措施，总金额超过40亿，系咪无论如何亦都系唔考虑派钱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关爱共享计划之前嗰个申请手续啊，各方面系唔理想嘅。 有啲政党系话咁，不如就全民派啦，人人都有啲钱落下袋，好似可以舒下气咁样。 都众说纷纭嘅，都要顾虑咧长远承担能力系点嘅。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呢個小時咧，想同大家傾兩個同小朋友相關嘅議題。第一個咧就係兒童患近視嘅比率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涉及到前幾日有一位小朋友搭保姆車放學嘅時候喺個尾門咧跌咗出去馬路嘅問題嘅。大家有咩睇法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嗱，講翻咧頭先同眼科學會嘅前會長阿龐朝輝醫生傾過有關。小朋友患近视的问题，咁亦都好自自然然会带去一个嘅议题，就系而家好多嘅学校，特别系小学咧，都开始有电子学习，平板电脑咧，似乎成为咗唔少嘅学校咧，佢哋指定嘅，亦都系必须要嘅学习物资啊。但是怎样去防止小朋友因为用得这些电子产品多而导致到有近视或者是近视度数越深越快的，即是深得越来越快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呢就也都根据庞兆辉所讲，其实就可能是需要依靠呢是业界和教育局学校之间呢就住小朋友用一些电子屏幕产品的时间嘅限制啦，咁但系当然啦，讲到最尾，即系你讲咗话小朋友啊，佢咧系唔应该咧，即系每日使用呢个电子屏幕产品咁耐啫，又或者系唔应该咧两岁之前就俾佢使用电子屏幕产品，咁但系。讲是讲啫，实际系咪真系做到咧？呢、这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你明明话每日只可以咧，譬如使用30分钟嘅，咁但系如果你仔细观察啦，小朋友使用电子屏幕产品每日又点少过30分钟啊？18723111，你有啲咩观察咧？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噶。咁当然，另外一个头先亦都喺同阿彭兆辉嘅对话之中咧，最尾所触及到嘅，我哋系咪需要一个更加广泛或者系更加深入？嘅兒童嘅視力嘅檢查咧，咁佢亦都話咧，其實而家咧係學童健康服務嗰度咧都會有一啲嘅轉介，甚至係有埋度數紙咧，係俾眼科嘅醫生跟進嘅。不過當然，如果能夠做到越詳細就越好啦。嗱，其實咧而家嘅兒童嘅即係學童嘅保健服務啦，如果佢哋每年去做學童保健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眼科嘅檢查，但係亦都有啲人話咧就係。而家譬如我哋喺健康院所做嘅呢啲嘅眼科检查咧，可能系一个比较简单嘅检查啫，就未必牵涉到真系用一啲视光学仪器咧去做一啲比较精确少少嘅诊断嘅。如果要做一啲嘅精确嘅诊断咧，一系就系由父母自己带佢哋出去一啲嘅专科嘅地方去做诊断啦，又或者咧可能就真系个小朋友都有几大嘅视力问题咧，要做一啲嘅转介啦。唔知大家嘅经验又系点，大家嘅睇法又系点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你好，有咩睇法 啊？我觉得咧，而家啲细路仔两岁啊，啲家长都系为求佢唔好扭计，都系塞住个手机俾佢，真系喺佢手机送饭咁样， 电子奶嘴咯，我哋叫做 系啦，咁啊，即系。变咗啊！电子奶嘴系咁样，咁啊又有学校又有咩学电子乜乜教师，咁啊，我觉得遗传有遗传又有，但系咧，我希望咧，即系社会各嘅老师各方面咧，会有小学又有，而家咧好多近视妹近视仔，嗰、那个眼镜玻璃好厚啊，同埋。咁啊，跟住揸手機，即係同我手機 kiss 咁樣。我希望咧，老師能夠引導佢啦，即係唔好即係好好地灌輸佢，唔好即 即系唔好灌输佢哋政治啦，因为 要注意健康先，眼睛嘅健康。 你又健康最紧要， 不过 唔好灌输佢政治。 不过咁讲，阿陈女士，其实咧。縱使啲老師咧叫啲小朋友，喂，你每日唔好用咁多電子屏幕產品啊，30分鐘好啦。咁但係啲小朋友聽唔聽你勸呢又係另一個問題。尤其是當佢哋上網，哇，發覺咁多嘢睇，又發覺咧喺電腦上面可以睇到咁多唔同嘅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又或者係甚至一啲譬如可能係影像嘅作品嘅時候，咁佢哋真係聽唔聽話咧？咁呢個又都可能唔單止淨係靠老師嘅，亦都要靠家庭同佢哋合作嘅。多謝曬你啊，陳女士。不過亦都要講下咧，其實心近視有啲咩風險咧？如果根据医学界的定义就是600度以上就已经是近视达到600度已经是属于深近视的了。它可能会导致到视网膜退化、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眼疾，亦都甚至可以有机会严重到一个地步是致盲的。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深近视的影响。1872 31有黄女士，黄女士你好。 喂， 系黄女士，有咩睇法？ 你好啊， 你好， 系张姐， 你好， 各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 大家好，系我想话咧，因为依家嗰啲小朋友啊，无论一岁也好 ，B B 都好，请嗰啲菲佣姐姐凑嘅嗰啲，仲更加清用啲，嗰啲菲佣姐姐手机帮你手，自己睇又俾埋佢睇，最紧要嗰啲细路仔听话。咁啊，唔好骚扰佢，佢就大家同睇噶啦。大家同睇手机啊，食饭又好，乜嘢都好，都系用呢啲手机嚟氹佢。 喂，不过黄女士啊，我嘅观察又系咁，有阵时咧，唔单止系即系外佣会俾个手机啲小朋友睇啦，其实反而更加多咧，可能系同佢哋一齐嘅大人啊，或者系父母。譬如咧，你如果出去食饭咧，叫一家大细咧。啊，唔知點解你有陣時真係會見到咧，個小朋友咧就喺度碌緊手機，阿爸媽就自己傾偈啊，或者阿爸媽咧自己喺度睇緊手機嘅，佢哋都相當普遍嘅噃。 嗰啲係時間短，但係菲傭對住佢係時間太長太長啊嘛。特別嗰啲父母咧唔傾屋企，即係去咗翻工唔傾屋企，俾佢哋湊嘅嗰啲仲更加，你話想嗰啲 B B 唔使戴眼鏡嘅話咧，係難逃一劫嘅， 係 完全係難逃一劫。你睇下，我覺得嗰啲 B B 俾嗰啲菲傭湊係好親，用好心痛，好心痛。 好多謝曬啊，黃女士。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邊個照顧小朋友都好啦。這個視力嘅健康咧，的而且確係需要正視嘅，因為佢唔單止係話你戴眼鏡就可以處理到嘅一個問題啦，亦都係真係一個公共健康的问题，亦都正如刚才我讲的，就是如果你想想，当你小个已经有近视的时候，你可能越大近视度数越深，如果当你有深近视，你出现严重眼疾的机会亦都会大，这个亦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来的。无论怎样好，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多谢你黄女士的电话。 大新闻，大新闻， 咩大新闻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边单先 咧？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咧？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想同大家讲咧一个香港人食嘅，唔系净系香港人，但系香港人都当然唔少啦。常犯嘅一个毛病啊，写英文嘅毛病，就系我哋关于咧呢个 reply 呢个字嘅 reply。通常 reply 咧，我哋譬如复一个电邮咧，我哋唔会 reply somebody's email 噶，我哋唔会 reply somebody 噶。reply 我哋通常后面都会跟个 to 嘅 ，OK？ So to reply to somebody's email， 而唔系 to reply somebody's email，OK？、Okay? To reply to a letter， 另外一個最自然啲嘅方式表達方式就係 to answer， 譬如我話did you answer his email， 咁都得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跟住翻嚟咧，想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就係關於學童咧乘搭保姆車或者校車嘅時候咧嘅安全問題。唔知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尋日咧喺你嘅即係手機啊，或者一啲嘅應用嘅聯絡嘅應用程式入邊啊，有冇收到一條短片咧？嗱，嗰條短片咧就係應該係車 cam， 即係一架行車記錄儀咧所拍攝到嘅短片嘅，咁就大概个发生时间咧，应该系喺上个星期三，即系12月4日。如果根据嗰个嘅片段所显示嘅时间咧，就应该晏昼4:00呢度放学时间啦。咁嗰阵时发生啲咩事呢？就系、是、有一架嘅保姆车，佢系喺太古城道右转入英皇道，啱啱喺个转弯位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咧后边嗰个最后嗰个太平门啊，即系嗰个尾门啊，就打开咗，然之后有一个嘅男童咧就连人带书包由车尾跌咗出嚟嘅，咁可以即系比较幸运嘅一样咧，就系由个片段睇到咧，个小朋友落地嘅时候咧，应该就系书包先落地，就占住咗嗰个男仔嘅背部，咁同埋似乎咧就个车速咧亦都未必太快，咁跟住个小朋友跌咗落地之后咧，就佢另外亦都有一个水壶咧，就一路碌咗喺后边啦。然之后个小朋友咧就瞬间就爬翻起身啦，喺个马路上面爬翻起身，跟住咧就追翻架车。咁嗰阵时咧，佢嗰架嘅保姆车咧，亦都系停咗大概系几十米之外啦。跟住嗰个嘅保姆车，亦都见到咧系有人落咗车。咁跟住个小朋友咧就上翻架车，然之后咧亦都有人系闩翻嗰个太平门，咁、那个保姆车咧先至系驶走嘅。喺事件发生嘅时候，仲有一个幸运点咧，就系、是。后面嘅车咧，其实系停咗喺度嘅，即系后边冇车系高速驶去。如果唔系咧，后果可以话系不堪设想。咁跟住大家就跟住嗰个片段咧，就揾到咧嗰一间嘅即系个小朋友所就读嘅小学啦。咁根据咧嗰间学校嘅老师咧回应查询嘅时候就话咧，嗰、那个嘅小朋友就系个手部擦伤，就送咗医院咧系治理。咁亦都校方咧派人去医院嗰度咧探望过、了解过嘅。咁学生亦都冇咩事，休息之后咧已经照常翻学。咁亦都校方咧事发之后咧问过车上面嘅其他学童啦，亦都话咧就系确定咧嗰个小朋友当时。是没有做任何违规，包括是拉太平门手柄啊等等的行为的。而那一架的保姆车呢，虽然是属于旧式的车款，但警方检验之后呢就确定是符合安全规格，亦都没有超载的。所以事发呢就应该是怀疑是因为个小朋友当时坐在太平门的旁边，怀疑因为个书包带就勾住个太平门的手柄，就导致到个太平门呢打开了。跟住就碌咗出嚟，嗱呢个亦都涉及到小朋友乘搭保姆车或者校车嘅时候咧嘅安全问题啦。咁呢啲咁嘅情况，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亦都会请嚟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非专利巴士分会暨学童车组嘅主席谭伟照嘅。谭伟照你好， 系你好，支持。 嗱，我相信个片段你都睇过啦。是咪都你哋行内都系发觉，会唔会发觉都觉得几有奇怪？点解会咁样嘅事情发生嘅咧？ 都系嘅，因为其实我哋过去20多年嚟咧，我哋都未曾试过有喺呢啲咁嘅学童保姆车啦，俗称吓，喺太平门咧系跌咗小朋友出嚟咁嘅情况，我哋都系未见过嘅。坦白讲，因为其实。太平門一般其實小朋友佢都知道個安全守則係乜嘢嘢，咁其實我哋同業啊、保姆啊、司機啊，甚至乎學校啊等等咧，都 經常都會提醒小朋友咧，就喺車上咧就唔好搞呢啲太平門嘅開關等等嘅。咁所以基本上日常喺我哋工作上咧都冇遇到呢啲咁嘅情況。所以就比较少见嘅。 嗱，其实想理解一下咧，因为根据校方嘅说法，就话嗰个保姆车咧系属于一个旧式嘅车款啊嘛。旧式车款同新式车款嘅保姆车喺嗰个太平门嗰个位嗰度咧，有啲咩分别啊？那个手柄系真系咁容易一揭就揭开到噶啦咩？ 系冇错嘅，因为咧就喺市面上其实都咁多年啦，我哋保姆车行业都几十年，咁其实一直落嚟都有好多个车款一直咁样生产供应我哋市场去用嘅。咁我哋喺片段所睇嗰款车咧系一款旧式嘅车款啦，同埋呢款车咧我哋一般我哋同业嚟讲咧系比较少采用嘅品牌嚟嘅。 嗯。 咁而家我哋一般我哋而家坊间我哋同业所用嘅车款咧就绝大部分啦，我谂超过90%咧都系咧喺嗰个太平门嗰个开关掣嘅前边咧系加装咗一个这个防开关的装置，即是一个保护门的设备。 大概是罩这样的东西。 是啦，一个平板，是啦，一个平板是没有扳手的，很平的，即是一个平板，一个冚呢是冚住那个太平门掣。咁即係話，如果乘客咧需要開太平門咧，佢首先咧要開動咗呢個保護冚。咁但係咧，當呢個保護冚咧俾人哋觸動咗開咗之後咧，其實喺車上面咧亦都有咗個警報裝置咧，係好大聲、好嘈嘅，跟住全車人都會聽得到，包括司機啦。咁佢會即時會察覺到咧，其實呢個冚咧係俾人開咗。咁所以咧，佢如果咁嘅情況下咧，就會即時可以處理到、制止到一啲即係突然間或者鬆脱啊，或者有人蓄意開咗啊咁樣，可以制止到嘅其實。 而舊款嗰啲就冇嗰個警告裝置噶嘛，即係開咗你都可以唔知噶嘛，係咪啊？ 唔係，佢開咗係有警告裝置。 舊款嗰啲喎，講緊。 係啦，咁一開佢就開咗，即係因為佢冇咗個保護冚啊嘛。 係。 係啦，嚇佢冇咗保護冚，但係開咧佢都係會響嘅。 即係都會有啲啲響，即係一定會全車都聽到嘅。 係啦，咁但係問題一開咗就係開咗啦。咁就直接就開咗啦，咁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喺片段所見嗰款車咧，咁其實可能就係有關嘅報導啦，就係話個小朋友嗰個背囊嗰個帶咧，可能係啱啱就扣住咗嗰個把手，咁咁啱咧就一拉咧，嗰道門就開咗啦咁樣。咁當然啦，你直接開咗嘅時候咧，咁就係冇辦法啦。但係如果係有嗰個保護裝置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冇乜嘢可以即係拉得開佢嘅，咁所以就比較安全啲咯。 所以依個咧亦都係我唔明白，即、就、係、是、想請教嘅地方嘅，就係、是、雖然話咧舊式嗰啲淨係得一個手柄嘅啫，但係佢如果我唔知道理解係咪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咧，即、就、係、是、有啲舊式嘅小巴咧，其實佢後邊都係有個太平門，咁又有個手柄噶嘛。咁但係書包帶如果一勾都可以勾开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说个手柄的保养会不会是有些问题，会不会是松啊？这么容易拉开到的吗？ 其实呢如果这个逃生门，所谓我们太平门的手开关的手柄呢，其实呢它是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就开到的。因为 确保你可以逃生。 没错啦，因为其实任何乘客啊，即是包括小童呢，他都有机会坐在车上的嘛。那真的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其实呢一个好几岁的小朋友呢，他都可以够力去开到个太平门那个掣的，那才为之叫安全。那这个设计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就说你不适当地使用那开了它。咁梗係危險啦，係嘛？但係當有需要嘅時候咧，咁佢開嘅時候咧就係合情合理嘅咁樣。只不過你話點解會咁容易嗰個雪包帶勾到咧？咁呢個我哋真係因為我哋就冇車裏邊嘅片段睇到其實佢點樣勾到啦？我哋都係經過個報道講出嚟話其實可能就係話個小朋友個雪包帶勾到啦咁樣。咁至於佢點解會勾到咧？我哋就真係諗唔到。但係如果佢勾得到嘅話咧，咁佢有個拉力咧，咁可能佢。喺車上面喐動嘅時候咧，都會將嗰、那個把手咧就拉咗落嚟，引致到門就開咗嘅，都係有可能嘅。不過就唔容易嘅，其實都唔容易。 明白。你覺得就住今次案例咧，其實我哋即係依舊款車都仲係行緊啦，但係我哋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其他措施可以做咧，防止同樣事件再發生啊？ 其實佢咁樣，因為其實咧冇呢個保護式裝置嘅車款咧，其實我哋喺市面咧而家都越嚟越少㗎啦。隨住呢個車齡舊咗淘汰咗之後咧，再換新嘅咧，其實就係全部都有啲裝置。 咁至於你話好少量嘅仲喺街行緊嘅咧，其實我哋業界咧，如果你有運輸署有因應今次咁嘅事件咧，如果係話有需要將翻，如果我哋原本喺市面行緊嘅舊款、而冇呢個保護飛裝置而加裝翻一個保護冚咧，其實我哋業界咧，我哋係可以樂意去配合嘅， 明白 沒問題嘅。 明白，好，喂，多謝曬你，譚偉照，唔該曬。跟住咧，我哋有聽眾劉先生啊，劉生你好， 係你好，係 有咩睇法啊？ 係。我估计咧，呢个学生咧坐座位咧，坐司机位最后嗰个位嘅。 系。 咁咧，嗰个车咧，就我睇佢哋就系转右噶嘛。 嗯。 转右个人个重心啊，偏去左边住。 系。 左边挨去咗。 系。 咁可能佢挨埋去嗰阵时，嗰个太平门嗰个把手咧，就冇嘢遮住咗，佢一撞个开，佢跟住跌咗落去咯。 嗯。 我怀疑系咁样。如果分析嗰啲车通常咧会唔会有个冚噶？冚住呢个嗰个把手咧，就要拉开个把手，开嗰个门仔，咁先开到呢个度太平门嘅。 明白，所以比较安全系都系应该加翻啲冚先比较安全咯，嗬，系咪啊？ 当然啦，同埋可能佢个小朋友咧冇那么安全带啊，应该咧嗰啲小巴托同小巴嗰啲有配备安全带噶。如果佢攬咗安全带，就一定开咗道门，就算你个书包勾咗佢。个小朋友会跌咗落去。 明白，多谢晒刘生，呢个又系另一个咧值得考虑嘅点啊！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之路咧都好多车啊，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而家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土木工程处，漆咸道北过同埋尖沙咀龙尾就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入处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咁啊而家隧道入口就比较多车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九龙方向龙尾喺隧道入口附近。港岛咧，斯隆拔道落沙和大澳东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国际创信国际新矿资源。十隻最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騰訊控股361蚊升12蚊，小米集團10.4升4.7，盈富基金27.85升6.5，阿里巴巴202蚊升8，中國平安93.1升8，建設銀行6.51升1.1，友邦保險嘅82.65升2.9，汇丰控股60.35升1.75，美团点评101.1升9，港交所255.4升5.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99，日元109.7，瑞士法郎0.984，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蘭元0.662，人民幣6.981，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18，港金收報13,68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470.5美元，賣出价1,470.83美元，港汇指数105.9跌0.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咁受到车辆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车多繁忙，龙尾喺东山台。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回旋处一带咧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车龙就排到近常悦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交通繁忙，慢车龙尾去到近礼晶花园。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笔架山花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御港湾。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将军澳道落去观塘道方向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今日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都系车多，龙尾马料水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三圣。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元朗、大榄隧道收费站去元朗，同埋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坚信一个自由开放嘅香港， 今日嘅香港 系呢个大时代里， 系赢就要一齐赢。 今个星期有中大经济学者宋恩荣写俾应届毕业生嘅一封香港家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你的故事，我的启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时可能脆弱到泪流满面，但是有时都要咬实牙根继续走下去。 欢迎你撰写一篇不超过250字的故事，电邮到 radio1@rthk.hk， 亦可以邮寄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收，你的作品有机会在节目内播出。 我得你都得，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Yeah.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啦。今晚咧直播室就仲有咧潘少权以及系叶中敏喺度啊，两位好。 系大家好。 嗱，不如先讲讲就系监警会嘅情况啦。因为监警会咧就政府系请咗佢哋咧去检视呢个反修例风波而引发到嘅一连串嘅投诉嘅。咁监警会咧亦都系9月初邀请了五位的国际专家协助他们评估和提供建议。但是其实在早11月的时候亦都已经是有他们的国际专家组的成员讲了监警会的权力是受到相当之大的限制，因为他自己没有直接的调查权，亦都没有权去传召。跟着到了是这个星期二亦都有一段的咁样嘅报道啊，就系监警会嘅五位嘅国际专家咧，佢哋就发咗一个声明，就话监警会系独立调查权方面咧有明显不足，因为咧缺乏调查权，专家组冇办法继续支持审视工作，集体咧就决定嗱，睇下点译啦，叫正式退出啦，定系叫企埋一边咧？因为佢个英文就系 stand aside， 系啦。咁點樣演繹呢？但係監警會嘅主席啦，梁定邦就話：喂，專家就唔係請辭，係完成咗一個階段性工作嘅啫。咁啊，監警會咧會1月嘅時候咧就提交一個陳述資料嘅報告嘅。咁嗰個報告咧其實係涵蓋啲乜嘢範圍咧？就係6月9日民陣嘅大遊行啦，6月12日立法會出邊嘅示威警方係施放催淚彈啦，7月1日嘅衝擊立法會事件嘅事實匯報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提及到7月21日元朗站的白衣人的襲擊，以及8月31日警員衝入去太子站的月台是毆打到市民的這個事件，不過就說未能夠詳細匯報的。根據目前的工作進度，就是6月9日和6月12日事件，監警會已經和警隊的有關指揮官就會面了，下個星期也會就7月1日和7月2日的事件和警方會面。國際專家組原本请他们回来就是想给一些独立的意见，也都是增加公信力，我想大家都是这样看。现在他们说 stand aside， 大家怎么理解呢？就是站在一边正式退出，暂时不用再做事，还是怎样呢？潘少权， 其实监警会的那个权力是一直都被大部分市民或者大部分即使建制派有很多人都觉得是，如果去調查今次反修例風波啊，甚至之後嘅問題咧，係唔夠權力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監警會本身咧係，如果你諗翻喺過去咁多年香港嘅歷史裏邊啦，回歸前、回歸後咧，佢基本上係針對某一件嘅單一事件，甚至對某一個警員或者某一件好唔會太涉及好多人嘅一個投訴咧，進行一個調查嚟嘅。咁呢個已經係歷史嚟嘅，即係我哋所有人咧係去批評監警會，包括呢五個專家咧，認為呢個監警會權力不足咧，其實係邏輯上面咧係錯咗嘅，因為其實你未做之前，你應該一定知道係咁噶啦，佢係冇獨立嘅調查能力啊嘛，你唔可以傳召證人啊，你唔可以去做一啲所謂一個真正獨立調查委員會所應該要做嘅嘢。咁因此呢五个专家，我唔知佢点解会应承啦。咁但係我觉得呢，就係其实你反返去转头嚟睇下点解会有呢个海外专家呢，其实早喺我哋应该喺八月嗰陣时你已经提过呢，就係话即係其实你搞呢啲海外专家最收尾你只不过係为咗，即係如果讲得好听啲就叫做顺应某一啲民意，但係讲得唔好听其实根本就虚应故事。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监警会本身嘅权力系不足，你再找外国专家，甚至你找宇宙专家来、星球专家来都解决不到问题啦，找上帝来都解决不到问题啦，是不是？因为个权力范围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第二样东西我们又回再去看这件事件，由6月9号到今日，你不要说今日啦，你说3个月之前，其实涉及的人、涉及的事件、涉及那个幅度、地方范围、暴力的程度、投诉的内涵，其实你基本上是广泛到你，我想要写返晒出嚟，你叫我哋记返晒我哋都记唔到。咁何况要一几个海外专家呢，然后叫佢可以 总结到一啲经验出嚟，或者讲到一啲建议出嚟，系不可能嘅事。所以其实发生呢件事咧，即系话佢哋 stand aside， 即系如果我严格嚟讲咧，我觉得系俾面嘅，即系我觉得呢五个专家咧，其实即系喺英国文化里边系好俾面你啦，即系佢唔系话quit 啦，佢唔系话走啊，佢又唔谴责你，佢唔闹你，系咪先？即系佢而家企埋一边嘅意思，即系话如果我哋用中文讲企埋一边就系差啲嘅。但系其实如果喺英国嚟讲咧，佢即系褪后一步啦。 即系其实系咪应该正式嘅译法就系决定正式退出工作啦？即系 系啦，即系佢褪后一步。其实你嘅意思即系大家好嚟好去咯。嗱，你即系嗱，我退休啦，咁我咪起身啊嘛行，我都即系我起身啊咁样。咁大家好嚟好去咯，咁就明㗎啦，明㗎啦。咁新嗰个嚟到就唔好咁快就唔使我开会啦，嗰啲咁嘅嘢。咁我咪大家开开心心咪算咯。咁当然啦，大家演绎就梗係唔同啦。因为建制派同泛民或者係示威者之间梗係唔同啦。但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其实喺第一天你已经知道今日嘅结果㗎啦。就係、是、权力不足。而点解权力不足啊？就是、因为嗰个设计有问题嘛。但系如果你揾呢五个专家走嚟做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嗱咁个性质就唔同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系无能为力噶啦，亦都好无奈啦。 好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啊，一月嘅时候咧，监警会就会有一份咧叫做即系首阶段嘅报告啦。咁但系大家如果听到头先咧少少嘅介绍咧，似乎都可以理解到咧呢一份嘅报告咧系属于一个事实嘅汇报嘅。咁对于解决目前嘅即系而家社会嘅状况，到底会有几大帮助咧？而呢、這个国际专家组嘅叫做正式退出咧，其实又会对于即系整个政府系想依靠监警会呢份报告咧，去理解个事件或者系平息咧社会上嘅其他啲嘅即系情绪咧，有几大嘅帮助咧？对于平息事件有几大嘅帮助咧？大家嘅电话嚟18721咧，同我哋倾下嘅叶中敏嗱，咁国际专家组去正式退出啦，咁你预计出到嚟一月初出到嚟嗰份报告会系？在整个的反修例事件当中可以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 我想差不多了，因为已经很明显了，这个主席已经说了，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是针对几天发生的事一个事实陈述。首先呢，那个专家小组的退出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就是刚才潘少权卿所说的这个本身那个在逻辑上或者在那个安排上呢，都已经是挺我就觉得是挺荒谬的。因为这件事发生在香港，那几位专家呢都是远隔重洋，你请他过来调查回当日发生什么事，然后作出一个符合事实的陈述，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他顶多未再看回一些录像咯，拍出来的那些片啦，各种的资料，那有什么可能他会有一个人家看不到而只有专家才看到的结论呢的事实呢？这个不可能。所以整件事本身呢，这个监警会当时因为呢说自己查，那受到一些舆论的质疑，这样呢就想出呢找这个外国专家组，其实是想叫他们来，不过是起一个背书的作用，就是他们签个名去误解的，是吧？那这几位专家呢，当然也都是不是应该说不是等闲之辈的。看过的情形，他是不可能掌握已经过了去的那些事的第一个现场资料，而要他在一个事实陈述到背书，我估他们是有很大的顾虑，即他们都要顾及自己的声誉。咁對於咁樣一個要求咧，佢哋係冇辦法完成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個階段佢哋及時退出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即係我覺得監警會又好，成個政府又好，喺成件事度咧，唔好再做一啲咧係講得難聽一啲嚇，係自欺欺人嘅一啲舉動啊，實實在在嘅嗱，到底件事點樣啊？應該係正本清源咧。咁样去大家做一个检讨，唔好再做呢啲咩外国专家。外国专家讲得唔好听，好多时候往往就系一系就系叫背书，第二叫咩镬帮你，即系将啲嘢咁推啫嘛。有乜意思咧？大致呢个事件，具体至某啲工程，一 被人質疑，一有問題就找專家，外國專家做什麼呢？外國專家現在萬金油咩？ 嗱、葉宗文剛才就話，即係唔好監警會唔好自欺欺人啦。咁所以如果由今次事件咧，咁我哋應該即係去諗，係咪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似乎政府係咪真係應該去仔細思考，同埋唔能夠再迴避咧？如果我哋再回翻帶啦，即係回帶啦，其實咧，就算係喺十一月嘅時候咧，或者係再之前啊或之後咧，特首咧。往往的講法咧，就話睇咗監警會嘅報告先，睇咗監警會報告之後，然之後先決定點樣做。咁但係而家如果鋪陳出嚟嘅情況係咁，監警會嘅首階段嘅報告只係會陳述一啲嘅事實，而國際專家組亦都係正式退出嘅時候，咁政府係咪應該係要諗下下一步？就是究竟是不是不应该再是靠这份监警会的报告去解决社会的纷争而应该想其他的招数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就是监警会这份报告你都会预计到呢，即使它是就是那个措辞可能很强烈，甚至是一面倒，甚至是完全批评警方处理得不好都好呢。其实我们大家要面对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是由监警会去做？即其实我哋问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就係由6月9号到今日，呢、這个已经唔系一个警察嘅问题嘛，我哋本身系一个政治问题嘛，系咪？而家你用监警会去查嘅话，其实喺政治上系冇政治智慧嘅做法。作为一个特首，作为成个问责团队，我唔明白点解会有人会諗埋啲咁蠢嘅嘢出嚟嘅。因为你用监警会就即系话系警察有问题嘛，系咪咁简单。咁呢个政治问题，你将个责任推晒落去警察度，咁就变成咧警察同你孭个黑锅，咁就搞到今日警民关系咁恶劣，去到一个警察同呢个市民之间撕裂咁严重。其实呢个系政治团队要负嘅责任。好啦，去到十一月，去到十月嘅今日，你而家我哋再讲咩独立调查委员会，又系自欺欺人。因为点解咧？到今日，即使你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呢？我想请问一下，你请乜嘢人嚟做呢？系咪？你揾啲退休法官，究竟大家就会问佢系黄定蓝啦？大家已经去到一个咧，已经系立场先行，唔会判断嗰个客观事实究竟系真抑或系假嘅时候，我哋再去走去独立调查，有咩用呢？但系、我自己觉得，就算冇用都要做噶嘛，因为我哋真系撞咗板啊嘛，系咪啊？特首，我哋真係撞到板啊！ 好，1872-31，大家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下。有听众郭先生，郭生你好。 喂，你好啊。 你好。 我觉得佢一开始呢，佢请个国际专家小组，头先有个话咁样话讲咁样啦。其实佢根本就係政府想借外国专家把口，就话我哋警察冇问题，全部都冇问题，係你嘅问题。但人哋嗰个专家小组就唔 agree 你嗰个结论啦，所以佢就退出啦。基本上一开始个 intention 同一个专家小组根本就系立心不良。第二就系话，究竟全香港好多人，无论你系泛民、建制、示威者，好多都话我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唔单止净系查嚟警察，我查嘅成件事，究竟政府有咩做错，个发生咩事，究竟警察今次有咩做得唔好，独立调查委员会自己有个法定权力可以传召证人，令到成件事嗰个真相俾全香港人知道，同一时间边一个做错，佢都要负返自己相应嘅责任，无论系警察又好，政府又好，官员又好。但问题系，全香港咁多人都话要撑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系得你警察自己话我唔得，我唔可以俾人查嘅，我哋冇做错到。咁林郑就听佢讲啦。咁想问下，究竟其实而家香港系唔系究竟阿邓炳强系最有权话晒事嗰个呢？是不是有槍就大晒呢？究竟是不是林鄭月娥都要聽她說，她作為一個特首都不可以不推要聽全香港不同 spectrum 的意見，我只是聽警察說我不查就不查。那我想說，如果她真的 at least 她不做這樣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話，我想說這個亂局不單止是會是一年，我覺得會有排會令到香港会令到是第二个的北爱尔兰危机咁样咯。 明白，多谢晒郭先生的意见啊。嗱，不过咧，其实头先当大家去讲嘅时候咧，都讲咗啦。其实监警会本身就系冇调查权力噶嘛，因为呢个系法例赋予佢嘅权力嘅限制啊嘛。 吓，当初嗰条成立嗰条监警条例嘅时候咧，喺立法会，当时嘅立法会已经拗咗好一大餐啦。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就系阿梁定邦咧，佢喺监警会2018-19年嘅年报都系新星滚热辣出场嘅咋。咁佢亦都讲咗咧，就系话当监警会成立嗰阵时咧，其实咧世界各地包括英国在内嘅惯常做法咧，都系咧由警队嘅内部咧完成一个调查嘅工作。咁而系咁样做嘅。咁但系，時移世易啦，其實咧一啲外國嘅地方咧，亦都係有所改變嘅，就係包括咗咧一啲增設咗一啲監察警方操守嘅外部機構啦，亦都可以喺一啲嘅特殊情況之下咧，直接行使調查權力啦。咁所以佢就講一樣嘢，喂，咁嗱，譬如香港廉政公署都係行之有效啊，咁但係香港係咪係時候研究一下其他地區嘅相關監管機構歷年嚟嘅演变，从中去借镜直以应对社会的期望。咁所以其实我由佢头先即系阿梁定邦喺年报所写呢句说话咧，系咪而家都应该系一个契机？除咗我哋讲独立调查委员会之外，亦都要深思翻我哋嘅监警制度系咪应该要作出一个比较彻底嘅改变咧？潘少权， 嗱，我同意呢个讲法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任何機構佢嘅歷史任務或者佢嘅歷史嘅責任去到個位置而做唔到，因為社會會在變化，係咪？社會變化變得更加複雜，或者更加情況改變咗之後，你個制度你一定要配合。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呢件事件本身咧，我哋正話解釋，即係亦都講得好清楚，佢本身唔係一個警察事件啊嘛。 唔系，我已经系跳出咗调查委员会啦。我系讲紧个监警制度啊。 所以究竟监警制度要改革系可以去做嘅，我亦都同意。但系个问题咧，反而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系咪可以做多一样嘢咧？就系你譬如喺外国咧，甚至喺美国咁咧，你如果有某一啲嘅政治事件，某一啲就算警察嘅事件之后咧，佢国会或者系重要嘅地方咧，佢系会有一个叫做公开聆讯啊。咁但系譬如喺香港咧，就因为呢个制度本身咧。因为有个监警会就每一件事就推咗落去个监警会嗰度，咁如果能够将个监警会呢个责任去做大啲咧，咁可能或者改革咗呢个监警会咧，或者对件事可以理解到，但系今时今日讲呢件事又似乎系话解决唔到件事噶嘛，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就系政治事件啊嘛。 我覺得長遠嚟講咧係可以檢討嘅，不過眼前咧，我覺得正正係因為而家咧。處在一個比較尖鋭、比較緊張，大家充滿了一種有啲呢個咁嘅情緒嘅氣氛底下咧，我覺得而家咧唔係適當時候去全面嘅檢討呢個監警制度，而且廉署我覺得行之有效啊。 好，嗱，休息一陣啦，翻嚟不如講另外一個咧，都同警隊相關嘅，亦都係公務員加薪嘅議題。1877231，翻嚟再傾。 辱國其罪，代表女童嘅大律師提到。被告與感化官已經詳細討論如何解決行為衝動的問題，現在已經懂得用理性文明的方式去表達。律師又呈上兩封由女童就讀中學的校長以及足球隊教練撰寫的求情信，希望法庭給予被告一次機會。裁判官判刑時候說，感化報告正面，被告亦並非狂妄之徒，鑑於現時社會事件未平息，再度告戒被告受人影響而衝昏頭腦是非常危險，衝動不考慮後果是傻事，很多人因而失去自由。裁判官提醒被告必須學識控制自己，做任何事之前要顧及後果，被告如果再犯更嚴重的罪行，法庭不可能因為他年輕而輕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天晴，明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塞到去景隆街啦，塞到去嘉宁街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啊，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水方向仍然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嘅反方向，咁啊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观塘九龙城方向都系多车噶。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观塘方向咧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路面方面咧，讲咗九龙区先啦，因为九龙咧观塘嗰边嘅交通咧非常非常之繁忙嘅，咁啊主要干线都系挤塞噶。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咧，由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彩虹村咧，彩虹村啊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裕民坊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就慢车。伟业街嗰度咧就好咗啲啲啦，咁之前成条伟业街嘅东行线都系塞噶，而家咧就近住丽业街一路去到德福花园，亦都系塞车。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啦，由码头啊一路去到丽晶花园段都系多车，亦都影响埋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塞车，龙尾就去到御港湾附近。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近住洛伦街亦都系交通繁忙啦，龙尾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噶啦。程翔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一路去到龙翔道黄大仙段咧，而家亦都系慢车。西九龙那边都是相当之繁忙，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近住太子道西的支路至到美孚段就塞车的，还有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那段都是交通繁忙。讲到路面方面，提醒大家维园那里有公展会活动，由现在去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是会划为临时的行人专用区的。司徒拔到落山半山司徒拔道下行，跟住大道东至兆辉台一段呢都仲比较多车啲。中区就干诺道中嘅行车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嗰段都係比较多车㗎。至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乡事会路至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亦都係多车啦。调返转呢沿住呢个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马场嗰段都係交通繁忙。屯门公路而家去元朗，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屯兴路都係多车㗎。安全车速报告由青屿干线欣澳站去九龙。最后呢，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问题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的自愿医保计划，为医疗保险产品订立标准的保障范围。 获计划认可的产品，除了保证续保到100岁，更不设终身保障限额，仲可以申请扣税添。 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参与计划，在市场上安心选择。 自愿医保计划有规范，安心拣。上 vhis.gov.hk 了解一下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香港医学组织联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同大家咧总结一下咧呢个礼拜嘅新闻事件嘅。今日咧直播室就除咗陈燕萍之外啦，仲有咧潘少权以及系叶中敏喺度嘅。嗱，亦都有一单咧，就系亦都系即系今日先至喺立法会讨论紧嘅啫，其实就未讨论完嘅，系公务员加薪嘅项目，因为立法会财委会啦就要审议咧呢一份嘅文件嘅。咁不过咧，因为公务员加薪就系整体噶啦，咁但系亦都有议员要求咧，将警队佢哋嘅加薪咧就分拆出嚟吓。咁不过咧就由于即系呢一个嘅。嘅即系当然政府就唔肯啦吓，咁亦都咧因为呢一个问题咧，咁所以咧成个嘅公务员加薪嘅讨论咧，到今日即系休会之前啦，都系咧未能够有一啲进一步嘅发展嘅。咁而议员咧刚才咧其实就喺度都花咗即系唔少时间咧去讨论咧，系邀请啊警务处长啊邓炳强咧去立法会咧讲翻即系警方究竟系咪值得加薪嘅呢个问题，就系究竟有冇即系传召呢个咁嘅权力咧？做咗都几多嘅讨论嘅嗱，咁亦都咧系喺呢一份嘅文件入边咧，即系政府提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入边咧，亦都有啲嘅披露，就系究竟警队佢嗰个预时工作津贴啊，到底系个开支系点样咧？喺今年嘅六月到十一月嘅半年期间啦。警务处咧平均咧每个月去领取咧如是工作津贴嘅人员咧就系大概11,000人，总开支咧大约系9,500,000,000嘅。咁亦都咧有一啲嘅文件咧就披露咧一啲叫做即系可申领嘅叫做即系 OT 嘅事项啦，或者系可申领嘅津贴嘅事项啦。咁有啲议员就话喂。原來以前唔知喎，譬如咧就係包括經常使用呼吸器執行任務啊，需要駕駛特殊車輛同埋執行額外駕駛職務嘅紀律人員等，最少九項嘅額外津貼咧，咁即係議員就話咧，翻查立法會嘅文件，警方咧係冇披露呢九項嘅津貼嘅。嗱，好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警隊加薪嘅呢個問題，你點睇呢？係咪應該喺整個嘅公務員嘅加薪嗰份文件之中咧，拆开嚟当系另一个嘅项目去处理咧。电话号码1873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叶中文，你又点评议而家呢个咁嘅情况咧？ 我觉得呢个亦系一个头先等于话系咪而家嚟到全面检讨监警制度一样啊。即使啊，即唔好话我个人认为冇咩需要分拆，即使需要分拆都唔系呢个时候啊。呢个警务人员的薪酬问题呢不是独立的一个薪酬问题嘛。整个公务员制度公务员政府架构呢是一个整体的。你如果说将它在加薪的问题上剥离了这个公务员制度呢，试问其他的层面呢，那些入职条件呢，那些要求这个对公务员的各种操守的要求呢，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监管呢，是不是全部另外一套东西啊？而更紧要的就是呢，这个这样的薪酬调整或者加薪呢，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奖惩制度来的。 嗯， 不是说你做得好啊，今年我加多一点给你，出年这年我说你做得不好我减你薪。这个公务员薪酬制度呢是他整个公务员这个薪酬福利架构的一个部分，是有一个机制的。有呢個按年增薪點啦，有晉升嘅增薪點啦，有根據通貨膨脹嘅這個市場調查嘅報告嗰個增薪加薪啦咁。咁成套嘢你唔可以而家話，因為有呢半年嘅事件，我將你剝離咗，你冇得加薪。呢、這個完全係講唔通嘅，因為呢個制度並唔係一個獎懲制度嚟。 機制問題，潘少權點睇？ 非常同意啊，即係第一，呢個係一個原則問題嚟嘅。呢、這個公務員加薪咧，歷史裏邊咁多年嘅立，即係咁多年喺即係叫港英之前回歸前後都係咁樣一齊嘅，咁樣做嘅。咁如果今次係好明顯啦，今次攞出嚟講嘅就係攞政治得分嘅啫，泛民議員係咪？好簡單嘅，因為幾威啊，係咪講咗出嚟？但講翻一樣嘢嗱，假設啊，我哋問翻一個問題，正如呢個唔係一個獎懲嘅，咁我哋就會問。哦，我哋即係一個公司裏面，哦，有幾個人我哋覺得佢做得唔好啊，咁今年唔好加人工啊，咁對個家做得好嗰啲人咁點啊？ 系嘛？即系你唔可以话因为你觉得警察做得唔好，你就可以攞咗警察出嚟咧，然后就独立去倾。咁如果呢一个逻辑，嗱，我哋讲呢一个逻辑成立嘅话，咁我哋讲一个荒谬嘅逻辑。咁可唔可以下一次我哋就话，喂，立法会里边啲议员咧，哇，有啲议员咧就民主派啊做得好差，攞走咗佢出嚟唔加俾佢得唔得？你泛民议员而家答啊，打电话上嚟讲一讲，得唔得啊？咁如果按呢个逻辑得嘅，如果你人数多嘅，喂，我下次啊，哦，所有建制派唔准加人工，因为你太差啦，保皇派。喂，我哋唔可以咁做嘢㗎，我哋搞清楚呢啲呢，我哋叫公道。咩叫公道呢？呢个世界呢，就係成件事个系统系咁做，我哋要尊重呢个系统，尊重呢个历史。如果我哋系以前系曾经有过，你就可以咁讲。而且况且你系你针对一个部门，你可以用好多嘅方法，但係加人工第二件事嚟喎，係咪？佢而家唔系要求你特别要加钱俾佢，譬如话哇，因为佢哋开呢个特别嘅职级吓、啊，我哋要加好多钱，另外加啲特别嘅津贴俾佢，唔系啊嘛。正如好似正话阿陈燕平你提到，喂佢开 OT， 咁呢个系历史嚟噶嘛？佢真系开 OT 嘅话，你就要俾佢噶啦嘛。我哋点可能话佢我理得佢揸车定唔揸车？系咪先？就佢企喺度，佢冻咗喺度八个钟头吓，完全冇喐，佢净系企喺度啫。咁你都要俾钱噶，系咪啊？我哋都系打工嘅，我哋面对现实，我唔可以因为我哋中唔中意你唔中意而家嘅警察，你就可以将所有嘅嘢完全唔按公道啊，做一个人嘅应该讲嘅说话咯，我觉得。 咁但係亦都有啲人會數返呢，就係、是、其實之前呢紀律部隊亦都係曾經講過㗎啦，係咪佢哋嘅薪酬調整幅度應該係分開處理呢？大家點睇呢個議題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呢同我哋傾下㗎。不過呢，如果根據返而家嘅即係報道呢，財委會嘅主席陳建波啊，佢就話咧，如果係要處理傳召官員呢個議案咧，或者係即係先休會，然之後再處理整個程序咧，咁可能農曆新年之前咧都未必能夠通過公務員加薪嘅項目。咁但係當然都要睇下嚟緊之後究竟會點樣處理呢一個嘅問題啊！電話號碼1872311。 色無限，藍色。蓝地球。 话说在18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的一个贵族波特金向女王海瑟琳展开追求。当海瑟琳计划游览刚刚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的时候，波特金为了取悦女王，就下令人用黏贴板在克里米亚沿河一带制造富裕豪华的假象。虽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对这个故事存有不少怀疑，但是波特金村仍然成为弄虚作假的代名词。今年10月，美国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向埃克森美孚这间美国石油公司发出的传票就用了波特金村这个词语。法院指控这间公司明知生产石油会引起气候变化，令到公司因为要面对政府更严格的规管而增加营运风险的同时，向投资者隐瞒这个风险是欺诈行为。早在1970年代尾，埃克森美孚的科学团队已经开始就使用化石燃料对气候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和其他科研机构的结论十分吻合，即是说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会令到温度上升，并且令气候系统陷入纷乱状态。假若它是管治良好的公司，那最合逻辑的做法就是调整公司的策略，将公司业务转向多元化的能源，尤其是洁净能源。但是它就背道而驰，更加利用它的宣传机器散播假资讯，淡化气候变化的危害。除了纽约州之外，麻省亦都已经提出类似的诉讼，更远的加拿大和菲律宾亦都正是考虑跟随。看来投资化石燃料行业的风险真是不容忽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早前嘅區議會選舉啦，建制方面咧就失去咗大部分嘅議席啦。咁其實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亦都即係呢個星期亦都係有同唔同嘅一啲嘅政黨會面啦，包括咗工聯會啦。咁前兩日就見咗新民黨啦。咁嚟緊咧21號咧，佢亦都會同即係都相當之多嘅現任仲係現任嘅區議員咧，做一個嘅聚會嘅。不過咧，亦都有啲區議員就話咧，唉，我都未必去嚟都唔知講乜嘢咁樣。嗱，咁但係亦都可以留意咧，就係林鄭月娥佢見政黨嘅時候，究竟講咗啲乜嘢嘢咧？有啲報道咧就話，唉，其實特首咧就係向佢哋致歉，咁亦都包括咧就係佢見新民黨嘅時候咧，如果根據葉劉淑儀嘅透露啦，林鄭月娥喺開場嘅時候亦都講咗一句咧，話向各位致歉嘅。咁喺星期二嘅行政會議召開之前咧，咁特首去回應提問嘅時候咧，佢亦都話就係、是。致歉呢个问题，佢就话因为呢呢啲嘅人士即係出嚟投票或者唔支持建制派候选人嘅立场呢，其实呢就唔系睇嗰个候选人嘅过去嘅地区工作表现，或者呢系纯粹系表达咗呢对于政府施政嘅不满。咁所以由呢个角度嚟睇呢，佢话对建制派嘅区议会候选人表达佢嘅歉意呢，佢觉得系理所当然。咁亦都话无论系公开或私底下，佢作为行政长官呢个工作呢或者系呢个立场呢，佢亦都系唔需要回避嘅。其实呢一句咧，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评论或者讨论啦。有啲人就话：你又唔系嗰一个政党嘅主席，咁点解你要为佢哋嘅选情而去致歉咧？点睇咧？两位叶中文点样分析咧？即系呢个致歉其实需唔需要咧？ 我就觉得需要啊，直情系要致歉啦。因为正如大家好多人都咁讲啦，建制派佢长期喺地区系有做工作。咁今次佢嘅選民如果單講人數咧，佢仲係有增加。咁但係點解會兵敗如山倒咧？咁樣大家都知道就係同眼前嘅事態呢、這個社會嘅政治氛圍係咪有關？咁而家嘅事態嘅焦點係咩咧？唔係唔滿意建制派嘅地區工作啊嘛，係唔滿意政府嘅一啲決策同施政嘅呢個手法啊嘛。咁呢個事情你話殃及池魚又好，你話冇呢個嚇。以前曾玉成民建聯曾玉成主席講過一句啊，保皇黨或者係幫政府到頭來有辱無榮啊！咁呢句説話當時曾玉成都係有感而發嘅，唔係隨便講嘅呢句。有呢句説話幾重嘅。咁到今天，如果建制派啊呢、這個事件裏邊仲係一個處於有辱無榮嘅一個咁嘅地步嘅話咧，你作為特首咧？當然是應該要表示歉意，但對於後面所說的那些話，是否因此就要封官許願、政治酬庸、給你們一些位置做、這些說話我就不相信的。當然政府也都出來否認了，但是、作為行政長官對某一個對某一方面的政治力量在這個選舉裡面因為大的環境、大的形勢不利咧，而招致呢個敗績咧，佢表示一下歉意咧，我覺得係好應該。 嗯嚇，嗱補充一下啦，剛才葉中允所講咧，即係有一啲嘅報道就話會政府咧會係委派依啲嘅落選嘅區議員咧係一啲嘅公職嘅咁樣嚇，咁有啲嘅報道咁樣説，咁不過咧政府亦都出咗一個嘅聲明啦，就話即係特首向記者表示咧會為落選嘅建制區議員提供高薪以及補貼咧，以出任公職咧，咁特區政府發言人就話咧有關嘅引述。是完全虚构的，有一个这样的声明。 是人都听得出是假的啦，是不是有少少政治智慧。如果听了这么多年自由风都仲是相信这些风言风语，你熄了收音机啦。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有成二三百个区议员是落了台，政府怎么委任啊？调翻转，如果真系作为政治酬庸，我哋当我哋三个都落选咗，哦，点解委任啊？叶中文唔委任我同阿陈燕平啊？咁我哋都会出声啦。政府系做唔到噶呢啲嘢，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唔需要抹黑呢啲咁嘅内容。不过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话致歉亦都系应该，但系呢个应该我亦都 有些保留，就是話我亦都同意陳燕平嗰陣所講，喂，你又唔係嗰啲政黨嘅負責人， 呢、這個亦都係引述評論嘅。 係啦，你點解會致歉咧？咁但係因為佢致歉其實好多次噶啦，佢致歉好多次噶啦，佢見上次嗰啲立法會議員係嘛，已經係撞個板噶啦。但係我覺得咧，佢致歉即係其實致歉冇乜用噶啦，已經。你諗下工黨喺英國大選，工黨即係輸咗，咁我相信霍爾濱都未來都要落台啦，係咪？但係我哋個特首仲係六個月之後仲係健在啦，係嘛？好多嘢都，而且就係一路嘅責任，好似佢冇責任咁，淨係得警察有責任，係咪？除咗譴責之外，我哋都唔可以講乜嘢啦，對住暴徒做嘅嘢，咁所以我哋都無能為力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咪翻到最撚尾就係、是。呢件事咧，呢件事件六个月发生到今日，系火烧连环船。呢、这个火烧连环船咧，唔单止你烧晒建制嗰啲所谓建制派喺咁多年来喺地区嘅努力，而纯粹系因为政治立场唔同咧，而系被即系所谓呢个 KO 咗啦吓，喺呢个议会里边，你可以谂到喺未来嘅立法会选举，甚至喺嗰个特首嘅即系所谓嘅选委嘅选举里边都会发生。咁究竟香港咧，自从呢件事之后咧，所有嘅政治嘅制度咧，将会系好似彻底会打破。咁结局系点咧？即系唔系就咁？你今日仲道歉咁简单？系咪就咁话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而系我哋真系用一个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去解决而家呢个非常问题啦。 嗱，但系一个问题，即系政府就澄清就系讲话提供高薪同埋补贴咧去出任公职啦。咁好多公职其实根本系冇任何薪酬或者冇任何津贴嘅。咁但系如果有一啲嘅咁样说法，话揾啲落选嘅区议员去担任公职咧，冇酬啊吓。咁其实大家又点睇呢啲咁样嘅说法咧？ 咁落选嘅区议员又唔系净系得建制派嘅，又调翻转头。咁从来政府喺委任嗰阵时候又不能够话佢即系都系用呢个所谓建制派嘅人嘅。你可以睇翻今日嘅劳福局局长罗志光，佢100%系泛民噶啦。咁喺过去嘅几十年里边，佢担任嘅公职系咪？咁佢系乜边个咧？佢完全系。亦都係喺政府嘅好多公職裏面都做咗嘢嘅，所以我覺得唔可以一面倒咁去批評政府，就好似淨係為咗建制派。但我自己覺得，事實上喺過去咁多年咧，喺政府裏面咧，喺委任公職嗰陣時咧，其實我相信佢哋都係比較保守啦，太過擔心好似有開放啲或者泛民嘅人咧。企入去咧，泛民嘅人佢唔係花瓶嚟嘅、 嗯， 你可以用翻虛心啲嘅態度或者開放啲嘅態度，咪一咯，咪咁樣做咯。但係就係因為做得唔好，所以今日咪俾人哋覺得你淨係唯威畏，係咪？ 嗱，1872311，聽聽聽眾嘅睇法啦。韓先生你好，有咩睇法？韓生， 喂，政府真係唯威畏嘅喎， 點解咁講咧？ 嗱，你好簡單啦，頭先阿潘生所講啦，就話即係強調就話政府就唔應該抽起個警察加薪啦，係咪？ 嗯， 就因為跟個前朝做個做法啦嘛，係咪？ 跟機制嚇 嚇，咁我調翻轉頭，我問一問啦，咁啊過去阿黃維基先生嗰個電視咧，佢批咗笪地俾人噶咯，咁啊都唔俾佢做。 你講佢嗰個免費電視牌照， 陳文敏先生嗰個過曬佢個薪酬委員會噶啦，過曬。大学噶啦，都唔俾佢。 啊，首席副校长嘅风波吓。 吓，咁啊，调翻转头再去讲翻亲近啲啦。阿杨润雄先生，佢之前有见到教师跳楼或者教师俾人欺凌，咁佢话要教本条例啊嘛，系咪啱啊？啊，佢阁下放咗权力噶嘛，教管局系咪？咁啊，而家佢又讲紧又话要，而家就话投诉啲教师就话煽动啲学生。 嗯， 咁啊要管理啲教师，咁啊点睇咧？ 你觉得其实呢个叫做跟机制呢样嘢咧，唔系一个可以完全去解得通。点解警队加薪唔可以抽出嚟嘅？ 如果咁嘅政府就话佢而家俾市民嘅感觉就系话佢觉得佢自己有利，佢解释得到嘅就佢啊跟机制。如果佢解释唔到嘅就系用佢嘅特别方法。咁而家好简单啦，而家佢话去 系 嗱，头先阿陈小姐你都讲过啦，有啲。公職係冇薪酬噶嘛？ 係 咁啊！調翻轉頭，佢哋有好多就立住呢個公職，就話去管其他人噶咯。 好多謝曬韓先生嘅意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休会之前，仍然未就如何决定传召程序达成共识。提出传召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民主党议员许智峰形容，警方在警暴之下仍然加人工是不合理。财委会在没有警队官员解释的情况之下，无法继续审议公务员加薪，必须传召邓炳强，令市民知道警方是否值得加薪。许智峰说，因为不派出警队代表，令到财委会花大量时间讨论传召程序，希望政府派邓炳强前往立法会并回应民主派诉求，将警队加薪分拆讨论，不要影响其他民生的项目。立法会内会经过十次的会议，仍然未能够选出正副主席。多个建制派议员表示，民主派不应该再纠缠在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是否出席会议交代保安安排，批评主持会议的公民党郭荣亨，希望他留意香港人的声音。郭荣亨就表明将会设下死线，不会无限期容许议员提出无约束力动议。他又说，做不到不容许议员发言，因为议员都是民选的，代表市民提出关心的事宜。海关破获十年来最大宗走私无牌药物案件，检获大约240万粒和470公升怀疑无牌药物，以及大约3200件怀疑无牌化妆护肤品，估计总值大约1380万，拘捕集团主脑同负责人等7个本地男子。海关说，在上水、元朗、佐敦4间药房和柴湾一个工业大厦的仓库，检获这一批的无牌药物。部分药物有明显的仿冒标志，例如粒数和原装正版的不同，以及宣传是外销品等，当中包括安宫牛黄丸、黄道益活络油、法国双非人药水和部分专治痛风、血压、心脏病和用于壮阳的中成药和西药。无牌化妆品就包括欧洲和日本著名牌子，涉事药房普遍针对长者和内地的水货客落手，对于一些比较精明的消费者就会提供真货。海关又说，今次瓦解的集团主要负责后期包装工作，估计运作了3个月，检获的怀疑无牌药物已经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暂时未有结果。中美据报接近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将暂缓加征关税，亦都会削减其余中国货品的部分关税，而中国就同意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路透社引述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同意暂缓原定星期日起对大约1600亿美元中国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并同意削减3600亿美元中国货品的现有关税，部分最多减50%。中国就同意在出年采购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协议条款。华尔街日报就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五签署协议大纲。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重申，中方始终坚持磋商必须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协议必须是互利共赢。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较多，天气和暖，下周中期有几阵薄雾，下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希利街嘅中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而家干诺道中天桥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而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咁就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希利街中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市。 思域道。另外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另外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思瑞。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新清水湾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消防局对开有意外的，而家呢一段的新清水湾道就比较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思瑞。其他的路面情况，同样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龙尾在亚街路街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一路站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区议会要变成真议会，力量是来自社区，来自街坊。 香港家书有湾仔区议会前主席黄英琦。 政策落到去社区行不行得通，当然是要先测试。区议会是要善用社区网络，和公民社会一起实验，是赢就要一起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我想， 我资助你啊！ 我想， 我资助你。 我想讲， 讲咩主题，用咩语言都得。CIBS 社区参与广播资助你。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欢迎以个人或团体申请扶持制作资助，系你嘅发声平台。第29、30季节目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潘少权同埋叶中文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刚才喺答半新闻之前啦，我哋有讲到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建制嘅党派见面嘅时候咧，就就住区议会选举建制失利咧而向佢哋致歉嘅。咁不过咧，亦都有啲政党咧就讲到明，譬如新民党咁样就讲到明咧就话唔收货噶啦。嗱，咁我哋如果留意翻咧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在立法会的一些议案辩论里面，其实建制派他们批评政府在止暴制乱不力这个问题上面，他们所用的言辞的激烈程度或者批评的尖锐程度 都相当之犀利嘅。譬如在上一个星期大家会记得啦，就係、是、民建联嘅主席李慧琼，佢就係批评呢政府係冇对应嘅，係讲呢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官员啦，点晒名啦，就话佢哋喺呢个反修例嘅事件之中呢就冇做到嘢啦，咁亦都呢係讲呢过去嗰段时间政府係咪踏入咗一个无政府状态呢，例如佢举咗一个好鲜明嘅例子呢，就係话黄锦星局长呢仲喺度揽住大西鬼周围出席环保活动，咁呢个就係佢在上一个星期呢立法会嘅批评。咁其实今个星期呢佢喺立法会嘅发言嘅时候呢亦都係做咗一啲类似嘅批评，亦都係话政府呢喺处理止暴制乱嘅问题上面呢不力嘅。除咗佢之外呢，我哋都可以留意到啦，其他嘅一啲嘅议员亦都係对于呢官员嘅表现有所不满嘅。譬如举个例，工联会嘅议员啊，陆仲雄啦，喺立法会上面咧讲到律政司嘅检控工作嘅时候咧，佢又批评话律政司嘅检控工作咧无助止暴制乱。咁甚至另外有啲议员咧就对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嘅回应咧又感到非常之不满，就话喂，你系咪即系啲语文嘅表达有啲问题啊等等。大家点睇即系建制呢一个咁样嘅批评咧？连续两个星期啦，叶淑文， 我谂建制派呢个咁嘅回应咧，即系可以咁样睇，我自己又咁睇。一方面咧，佢哋确实本人咧系有相当嘅不满；另一方面咧，呢种不满咧咁样诉诸于口，即系公开嘅，甚至喺议会里边公开嘅呢个表达出嚟咧，咁我亦觉得咧，未尝可以再睇得深层次一啲，即系呢个整个政府嘅呢个系需要听呢一啲声音啦。咁建制派议员嘅不满咧，我谂当然头先有讲到嘅，关乎到佢哋喺地区直选里边嘅落败啦。咁而其他方面咧，可能仲不止局限於區選落敗，甚至不止局限於呢一場半年多來以來嘅呢一個事件。長期以嚟啊，我覺得即係建制派啊，或者講我哋叫做愛國傳統力量，對於特區政府施政，對於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啊，長期咧都係處於咧有一種咧。即系大家睇大局啦，咁咪支持政府啊，呢、這个顾全大局咁样，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唔方便讲出嚟。咁到咗而家呢一个阶段咧，我觉得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啊，系需要有一种坦诚、真诚一啲面对呢一个事件。咁所以我觉得咧，呢啲转变咧系值得关注嘅。并不是说完全是因为区选输了几多位，是对于整个政府怎样领导这个社会或者建设这个社会怎样看各方面的力量呢，我觉得都是一个起了即是着了一个信号。政府的施政呢，如果再是好像在这一次事件之前这样呢，是可以讲简单讲到离地的话呢，是会失了很多支持的。我觉得建制派是不满的，这一点我可以说我是感觉到的，也都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事不满。 嗯，好，那电话号码18-7231，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呢，不妨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题目是大数据。哇，这个题目呢都考起喎。乜嘢系大数据呢？系讲乜嘢嘢嘅数据嘅呢？系经济上定政治上嘅呢？听下我哋财进蔡基伟、苏轼两位同埋小弟刘天赐一齐讲一下。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逃过的从前，今天过去。 呢度边度嚟噶？人呢？ 大郎，你只手 冇嘢嘅，不亲下啫。水呢？你啲水话好口渴啊，有冇 canteen 啊？啊，冇嘅，广大系冇 canteen 噶。 嘉乐唔好饮水啊！ 你啲水我啦，佢话冇事咯。你估当年烈火战车咩？ 面对当年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仲有我钱嘉乐，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傾緊咧就係建制派喺立法會上面啊，都幾強力地去批評咧政府官員嘅表現，亦都話咧政府係止暴制亂不力啦，咁同埋亦都係講咧過去半年啊，究竟香港係咪陷入咗一個冇政府狀態？潘少權， 我覺得建制派肯定有啖氣啦，係嘛？嗰啖氣點啃啊？因為佢硬食噶嘛，今次係咪？因為佢之前係支持政府行呢、這個即係、就是、修例。咁到最撚尾而家出咗事，出咗事之後咧，政府每一個錯，每一件事，六個月以嚟做嘅每一個決定，差唔多都係錯嘅，係咪？應撤回就用暫緩，然後跟住咧就話嚇、啊，即係已經係、啊、即係已經死咗啦、啊，已經死亡啦。然後到最撚尾又撤回，由監警會到海外專家，然後又到獨立檢討委員會，搞個緊急法就整咗個禁蒙面法出嚟。其實每一單嘢都係錯，喺我哋喺度過去半年講嘅，即係講到。即系都唔想再讲落去，咁你谂下建制派点顶啊？顶唔住啊！今次区议会大败，就更加啖气，所以啊，新民党叶柳梗系唔收货啦，即系佢真系想讲你行开啦，师妹，等我嚟啦，即系佢将真系三年俾埋佢做埋佢，可能仲好过系咪？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即係佢哋鬧政府，我覺得你都俾佢鬧下嘅。而家呢個政府係抵鬧啊嘛！而家你唔鬧佢，即係唔通佢仲可以撐咩？但個問題咧，鬧完都解決唔到呢件事，就係因為我哋過去好明顯就係正話葉中文啊大姐講得好清楚，就係話喺過去二十幾年來，你個建制派喺呢個大嘅好多時嘅大嘅議題上邊咧，都係太過企喺政府嗰邊，即係。你有時有啲位係咪你作為建制派嘅人呢，我唔知你同北京有天地線，因為有地下線，因為有條呢個叫做荃灣線，你總之去唔去得到呢，去到中環或者西環呢，你講下香港市民嘅心聲好唔好啊？即係其實譬如話，即係我哋而家最大嘅問題，點解啲人對建制派咁大嘅反感呢，就係、是、話喂，每一次孭完鑊鬧完之後，你總之係禁制，你就企咗喺政府嗰邊。其實政府唔係樣都啱噶嘛，係咪？我哋都係是其是非其非。但係就係因為咁多年以來，就正如喺次喺回歸之前，我哋就會鬧香港即係、就是、港英政府嗰陣時嗰啲叫做委任嘅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係委任嗰啲咧，就永遠就企咗喺政府嗰邊，就做咗保皇黨。咁點會回歸之後？你自己又做埋嗰邊咧，係咪？咁你點可能靠市民去支持你？因為香港始終叫一國兩制，而且我哋行緊一個第一呢、這個試驗品嚟，一國兩制。第二，我哋嘅成個立法會，我哋仲未去到全民普選嗰陣時，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要接受一啲開放啲嘅意見啊，係咪？我哋唔能夠每一樣嘢都企喺北京或者企喺一國嘅觀點裏面睇，我哋都要考慮下兩制嘅感受啊嘛。咁但係好可惜，我哋嘅建制派好多時未能夠做到呢一點，所以今次大敗，當然你可以話嗱，我所聽到啦，用非戰之罪去形容今次咧，你可以係啱嘅。但係呢個非戰之罪就係點解搞到咁鑊咧？點解呢個即係所謂反修例事件搞到咁大件事咧？其實我哋問翻轉頭，有邊個建制派如果你哋之前嘅冇人勒得到林鄭月娥嘅係嘛？勒得到嘅就商界，商界走出嚟做咗好多功夫去北京告状，做晒所有嘅嘢，到最嬲尾係啦，将对商界最不利嗰几样嘢剔走之外，其实所有嘅嘢都做得唔好，文宣又做得唔好，解说又做得唔好，所有嘢都做得唔好，咁咪原来22年来嘅账一笔勾销，同你一铺清袋，呢铺就係我嘅睇法。 咁究竟点样去再继续处理呢？即係政府同建制嘅之间嘅关系呢？嗱，譬如以前曾经提过嘅，喺今次风波之中，政府係咪应该要考虑呢有个问责班子同埋去行政会议嘅人员嘅变动呢？咁今个星期特首呢，佢回应问题嘅时候呢，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呢，佢就话即係喂，成日都有好多猜度又或者有好多嘅谣言就係、是 关于咧我哋会改组即系问责班子同埋行政会议噶啦，咁样佢就话咧嗱，我而家咧首要要做嘅嘢咧就系恢复翻呢个法律同埋秩序吓，咁同埋咧令到香港可以继续前行，无论喺经济上啊、社会上啊都系，咁所以咧呢个改组班子样嘢咧就唔系我最迫切嘅任务啦。嗱，但系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喺成个班子之中咧，喺特别喺今次事件之中咧，有一位嘅人士就都受到相当之多批评嘅，就系律政司司长咧郑若骅。咁啊，郑若骅咧较早之前就去英国出席一个嘅活动啦，咁又受咗伤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佢有一段时间咧就请假嘅。咁后屘佢先至交代咧，原来佢就系北京。即係中央就安排咗去北京嗰度咧，係去療傷咁樣。咁今個星期前兩日就有唔同嘅專訪，幾份報紙，應該係大概四份嘅報紙咧，有個專訪嚇，即係出咗嚟啦。咁佢亦都講到咧，係喺北京嘅時候咧，獲得非常之良好嘅一啲嘅照顧啦。咁跟住就有今日都有一啲嘅報章咧，有另外嘅一啲嘅解讀啦。咁不過我諗想留意嘅就係較早之前，其實有一份嘅外國嘅報章咧，就有一个报道就话佢上辞职吓咁样，咁但系咧阿郑若骅佢就已经咧喺头先我所提及嘅访问之中或者较早之前咧，其实都否认咗呢一个咁嘅全职辞职嘅说法啦。但系咧喺今个星期立法会有一个嘅议案就系话要传召阿郑若骅去交代佢啲私人仲裁，呢个动议咧虽然遭受到否决，要留意就系有14票弃权，咁当中系包括咗12个民建联嘅议员同埋咧阿陈海欣、谢伟全咧呢两票。嗱，我哋点睇律政司司长嘅呢一个辞职传闻，以及咧就系建制派嘅呢一个投票咧？虽然呢个投票就唔系讲紧话，即系佢嘅一个不信任啊或者其他，而系讲紧咧系传召佢嚟交代呢个私人仲裁啫。叶中文点解读咧？ 我咁民建联嗰十几票，亦都系头先所讲嗰个大嘅问题，即系对政府所谓整个止暴制乱嘅对策啊做法咧，都系唔满意嘅。咁事實上咧，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佢今次喺英國倫敦被推倒落地跌傷嗰件事，一路到最後有人翻到香港咧，我諗嗰個做法咧，都係俾人覺得啊，唔係咁順暢，唔係咁自然嘅。而家政府嘅問題就係有好多做法咧，點解佢唔諗，即係唔能夠將一個開誠布公這個主動的很多事情向建制或者市民全社會做一個交代，而往往要等到事情出來他就在這裡解釋那裡補鑊這樣來做。建制我相信譬如這些議員他當然不會說投一張什麼贊成票給你，你整件事是什麼我都不知道，你倫敦跌傷咗啊！去咗北京啊！原來去咗北京，原來又咁啊！佢都唔知道你係未有乜嘢仲裁生意冇交代清楚啊？係咪老公又有間屋啊？乜啊咁好多即係建制佢而家你話係咪再嚇啊？係唔係都要保啊？保皇啊？係咪都要投張票這個否決咧？唔會嘅，即係我唔知嘛，我唔知道我唔反對你已經好好啦，我棄權啫，即係。亦都反映到彼此嘅關係，同埋而家建制嘅啊，就唔再願意話係又要投，唔係又要投啊！我唔知道，我就棄權。 嗯，潘兆權點睇依十四章嘅棄權？ 啖氣未吞完啊嘛，咪先？仲有一樣嘢就係坦白講。即系我真系好唔明白，所以我成日觉得咧，啲人讲嘢咧，真系冇政治智慧，真系冇政治智慧。我成日喺度闹啲官咧，闹啲政党咧，系咁样。我想请教下你啦，你受咗伤，你唔系第一时间翻嚟香港吓，你唔系跌低只脚，你唔系翻唔到嚟，你唔系断咗条腰骨，你整亲只手，系咪啊？你点都翻到嚟香港啊？律政司司长，你留喺英国即系寄收即系所谓叫做疗伤嗰阵时，疗养嗰阵时咧，其实有问题嘅，我真系觉得好大问题。呢个第一点，第二，你去到北京，你就话去到北京，你讲你话去北京俾人闹咧，我谂啲市民好锯啊，好开，即系都拍下手掌啦，阿爷都好啊，即系都做翻个公道闹下佢。你话佢受到好良好嘅对待，哎呀，大佬你讲得俗啲，我唔可以话你系负资产，但你唔应该揽上身啦，北京系嘛？我自己觉得真系有时咧，你做访问你都唔好讲出嚟啦，讲咗出嚟仲衰。 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投呢個棄權票咧，亦都係啱啦，即係俾即係叫做俾翻啲顏色政府睇。但係我覺得咧，最不幸咧就係我哋呢啲建制派到最撚尾咧，到吹雞嗰陣時又係咁咯，即係應該要鬧嗰陣時，你又鬧得唔夠力。應該要幫下喺翻香港立場裏面，你又企得唔夠穩，咁所以其實建制派咧，即係坦白講，我只係用咗嗰句説話。其實如果用成個政治嘅大歷史觀點去睇翻今次事件咧，即係香港成個建制派將會係即係陷入寒冬咧。我諗係未來十年發生嘅事啊！即係唔好再諗你有冇可能，唔好咁諗執政，唔好諗。你如果能夠，我哋問翻一樣嘢，你今日係投棄權票，你應該好珍惜呢一票啊，因為呢啲日子唔係好長嘅啫，你將來冇機會入去議會裏邊啊，連呢一票都冇啊。 嗯，如果头先讲返潘兆权呢提及到郑若骅即係佢受伤咗之后即係冇即刻返嚟香港嗰个嘅交代呀或者嗰个处理呢，咁佢接受即係四张报章嘅访问嘅时候呢，首先就强调啦，对于英国媒体指佢呢曾经係请辞呢，咁佢就强调呢，如果面对艰难环境就辞职呢係不负责任，表明呢自己係唔会请辞嘅。咁但係佢亦都有讲到佢嘅伤势啦，就话即係左手都未康复，摆文件入去文件夹呢都做唔到，咁但系然之后佢亦都再讲到咧，佢喺北京疗伤嘅时候咧，系获得中央领导咧通过唔同渠道传达对佢嘅问候同埋关心，又有大使馆嘅人员咧煲粥俾佢啦，做早餐啦，咁佢又好感动啦，即系有好多人惊佢即系闷而去到陪伴啦。嗱，大家点睇呢啲咁嘅访问嘅内容咧？ 郑若骅喺成个修例事件里面佢做过乜嘢先？如果嗰个系警，如果嗰个系警察？你去到北京煲粥俾佢食，你都仲可以话啱啊嘛，因为你维护政权啊嘛。我哋个司长喺六个月做过乜嘢咧？呢碗粥点可以煲俾佢食咧？佢点会啃得落嘅咧？佢仲会咁开心？唉，真系我真系唔好意思。有时讲呢啲说话咧，唯有讲得希望用呢种咁嘅角色，希望大家都可能透到呢啖气咯。即系我哋对佢都有啖气噶嘛。即係佢事實上喺呢六個月，甚至喺最早期二三月開始推呢個修例裏面，成個律政司去解釋呢個條例裏面係解釋得細唔細緻，到唔到地呢？你根本唔到地先至搞到咁大件事啊嘛！你明唔明啊？其實係有愧噶嘛，係有愧於心噶嘛，仲點可以話俾人聽？好多領導人關心我啊，我食得碗粥啊，唔係係咪啊？ 葉中文另一個角度，其實你覺得佢應該點樣處理？ 即係香港人呢啖氣真係啃唔落咯。 另一個角度就係，咁佢食粥都可以俾佢食嘅，有粥食粥啦。但係即係話咧，我完全同意阿邵權興嘅講法。作為律政司喺香港目前面對咁嚴峻嘅治安法治呢、這個具體啲嚟講，呢、這個要處理嗰啲六千幾人被捕嘅時候，你一個咁嘅手嘅一個傷勢，係咪需要做到好似驚師動眾啊？呢、這個要中央嚟慰問你，即係你冇諗過聽嘅係香港市民聽喺耳裏邊係咩感受咧？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官員嘅問題，佢哋政治嘅嗰個敏感度真係差啲。 嗯，最后少少时间啊，想讲一个咧，真系好短嘅议题啊，就系时代杂志咁，佢每年都会揀一个年度风云人物俾人投票噶嘛。咁今年咧，香港嘅示威者咧就其中一个嘅候选人嘅，咁亦都好多人咧去投票，不过最后咧就五强止步，而佢而家选出嚟嘅年度风云人物咧就系环保少女通贝利。喺香港都有好多人议论纷纷，潘兆权。 我会觉得咧，就系拣呢个环保少女咧，其实系好西方观点啦。OK， 而且呢样嘢亦都系面对呢个气候变化，因为你睇翻时代杂志嘅观点咧，其实比较即系自由主义嘅。咁而特朗普系退出咗呢个京都协议书嘅，咁所以我觉得拣环保少女咧，系好明显咧系一个政治嘅考虑嘅。咁当然对大部分香港嘅示威者嚟讲，唔拣示威者，亦即系会觉得。即係好失望，但係其實更加重要咧，就係佢《時代周刊》亦都提到一個重點，就係話示威者嘅暴力咧，係令到警察相應嘅武力增加。其實呢點亦都反映到個事實，即係我自己覺得係都講咗佢個公道話，唔揀佢亦都好合理。 咁啊，嗱，亦都有啲人即係根據咧嗰個嘅網上投票咧，其實亦都有啲人數嘅票數，就係香港示威者啊，都真係獲得唔少嘅支持嘅。咁其實個支持度都非常之高嘅。咁當然啦，我哋點樣睇《時代雜誌》呢個年度風雲人物嘅代表性咧？咁啊，大家各自判斷啦。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曬。